次的一场戏，每一道痕迹背后都有一段经历，谢谢你让我 28号星期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一开始呢，为你送上歌曲来自于卢凯彤，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 世界不能 认同。今天就是要就这几年的歌名一个比一个还要长，所以我们来听听超长歌名。 哦， 那说到超长歌名，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That's right， 一定要先听听这一首。以前我们都会说这首歌是什么钱柜本子最后一首， 对啊对啊， 但我想现在还是吗？因为我太久没有去，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 而且也没人在翻本子了。 哎，对。 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曲折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段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年华里，虽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

全世界还能 TZ Band 还在年底的那一场演唱会，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参加呢？就事后有很多人分享，当天很多的乐团都参了一卡， 根本就是一个紧急呀、啊！而大家的那个品味跟喜好其实很相近的， 往同一条路上走。 对，没错。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哇，你有在那个会场当中，应该是非常的开心。 参加一场抵十场啊！ 这首歌曲是一个新歌，算新歌，吴克群我不要一个人。我们之前在讨论楼道是什么，我不要一个人在楼道里唱歌。 楼道到底是什么？ 劝我赶紧回家，有几个对象等我相亲啊，不懂回答干脆就不回答，先这样吧。曾说过要保护你的梦想，但连自己都快撑不住了，颤抖着要自己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快要重开日，人刻在少年，但少年早不复当年那个样子。卸下一身的伤疤，扯开喉咙大声唱，变成一道光。我不 每个人呢，可能在你的歌单里面，只要提到超长歌名，你可能心里就会浮现哪一首歌。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说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可能这样的想起我。但我个人是绝对不会忘记这个团体的，他们是冰激凌少女组。 啊， 你有办法成功讲出这首歌的歌名吗？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难。 Try me。 在没有雨水滋润的星球上是无法付出爱的吧？还要加一个问号哦，问号也算在里面。 杨丞琳、徐佳莹默契组合再次合作，无畏感情观的畅所欲言。 练习达到完美境界，需要誓言、哭泣，取得痛快爱眼，闭上沦陷，收起。去我梦幻中渴望的一切。

上等黑毛和牛岩牛舌680元，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它中文要怎么翻。 这个也好长哦，我在你听到和牛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应该要结束了，后面还有 岩的牛舌680元。 你知道不可以讲那个商品跟价格的名称吗？ 这样你要被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大冢爱。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曾经呢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爱吃 牛舌， 但后来就是最近开始吃一些烧肉店，我觉得要吃到好吃的牛舌其实蛮难的一件事情。 你说你的舌头越来越挑了？ 也不是，就是好像牛舌变成一个，就是它在那个单价里面就比较高，然后你点了之后就每家店都会说我们的牛舌很厉害， 最棒最强， 但上来之后就是10次有8次让人家很失望。它就是很普通的一片牛舌，你把它讲得天花乱坠，就是我就不明白。 带我去一个阳光不照的岛屿，让我和善良的人谈天气。当你发现我慢慢闭眼，请放心，让我一个人前进。我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等你，用纸鸢轻划某个岛岸，牵着水去，看美的海洋环绕着你，环绕着你。我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得走了，让我先躺在这里，让潮汐把我洗净，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先躺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它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书包衬托你，也没有漂亮的面孔陪伴你，不许可谈那些滑稽的话。不照的岛屿，思考虫儿怎么演化，怎么演化，全无知脚把只少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有呀又有呀，小心变成我的假药。思考你我从一段戏一段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活着水流最终沉默，眼泪直流，只是舍不得你啊。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得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让潮汐把我洗净，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糖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珠宝衬托你，也没有漂亮的面孔陪伴你，我是个贪婪且忘记的话题。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4点，还有周末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6点是哥哥妹妹有意思陪着你喽。艾良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继续为你送上这首呢，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娃娃魏如萱。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我歌名要念得很慢，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一次跑完。Thank you.

前呢会觉得超长歌名就是好像就那几首歌、嗯、但是就是年前疯狂释出一堆歌名都超长的，现在歌单根本就排不完、哦、荣后的歌名也很长啊，什么普两个普普通通的什么人 什么人 什么 谁跟你 什么人，然后郭采洁有什么在成为什么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是超级多。 咖啡越喝越淡，是越看越烂，怎么可以留住好感，我没有隐瞒，你心里早已有答案，就算答案总是伤感，我们不亏不欠，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 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不是不愿意，是骗不 抜けて、また思い出して。

宁驾来自于周杰伦，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今天的时光要回到1987年。 哇哦， 其实蛮久以前了，但回到1987年以后呢，创造了一个文化偶像，一直到现在，真的几年前还把这个东西搬上了大荧幕。 嗯， 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先从这一个人开始讲起。他叫做 Kevin Eastman， 凯文·伊斯曼。他从小呢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是一个漫画家，画了惊奇四超人、浩克、X 战警、钢铁人、复仇者联盟，叫做 Jack Kirby。好，这是他的偶像。 嗯， 那他呢也想要当一个这样的漫画家，可以画出这么多厉害 的， 对对对，这么多厉害英雄漫画的。 人物这样，故事宇宙 这样子。可是呢，有这样的梦想，你可以想想看、啊，如果今天你的儿子或女儿告诉你说：“爸爸，我要画超人。” 嗯，我也要画出一个这么厉害的漫画。 你一开始听到我要画超人，可能觉得哦，好，你画。 嗯， 没有，我不是，我要画出就是跟超人一样这么红、这么大卖的这一种作品。 嗯， 通常就是可能比较现实或务实一点的爸妈就觉得啊，你不要痴人说梦了、啊， 嗯， 就是、不可能啊，这样子、嗯。对，所以他爸爸告诉他说：“欸，我可以给你大学的学费哦，可以哦。”前提就是你不准给我读艺术系，不准， 嗯， 你不准，请你脚踏实地这样子。所以他就离开了家乡，他就去追梦了， 嗯， 然后只能在杂货店里面打工。后来呢，他遇到另外一个人， 嗯， 主角出现，叫做彼得莱尔德， 彼得， 嗯 ，Peter Laird。所以 Kevin 遇到了 Peter， 那彼得比较大 ，Peter 大了 Kevin 8岁， 嗯， 他的志向是一模一样的， 也想画出个像宇宙一样，哎、欸，超人宇宙一样的漫画。 没错，但他更加的靠近，因为他已经在工作了，他在报社里面画漫画，可是没有个人意志啊， 嗯、 老板要你画什么你就得画什么， 嗯， 所以工作乏味。那有一天呢，这个 Peter 请 Kevin 到家里面吃饭，然后一进门他就看见门上竟然挂着那一个Jack Kirby 的手稿， 嗯， 他激动到想要跪下来，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相遇了。相遇以后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嗯， 他们决定要开始一起画画，然后他们就完成了一本机器人漫画。这本机器人漫画呢，画完以后，他们就花了很多很多的邮费、邮资、贴邮票什么之类，他们寄稿子给很多的出版社，然后呢，他们也把稿子呢，哦，你说那些出版社呢？他们也花了很多很多的稿费， 嗯， 邮资， 嗯，把它退回去， 嗯，算是蛮有良心的， 至少还有退回去， 就是在那个年代还会这样做，现在完全是不退稿的， 嗯， 好，结果嘞，有一天晚上 ，Kevin 想要搞笑，他就画了一个乌龟的头，然后呢，再画出一个乌龟耍双节棍， 嗯。 然后这个画完以后呢，哎，他们就很像那个绘画接龙一样。 那我再，你画一个，你再画一个，我再画一个。 对，彼得呢就也要画一个，画了一个乌龟在耍长棍。 嗯。 然后呢，各自又画一个。 这我听起来不就是米开朗基罗？ 哎， 红豆兵那些人吗？ 哦，等一下，我这边要严正的纠正你，米开朗基罗，你是用艺术家来称他们；红豆兵是用绰号称他们，请你证明。请你把忍者龟一个一个的证明出来。你现在竟然用查的，不准查。 红豆冰、紫罗兰呢？有没有紫罗兰？ 紫葡萄。 红豆冰、紫葡萄。 现在是绰号，绰号炮。 还有什么颜色啊？米开朗基罗、达文西。 嗯嗯嗯。你看，你每个都只能讲两个，你那边胸有成竹，那边跟我想讲。 米开朗基罗、达文西，米开。米开朗基罗、达文西，没有大卫哦， 没有大卫。 米开朗基罗、达文西、蒙娜丽莎， 没，那是达文西的画作、啊，不是艺术家。 你可以马上讲出来，是不是？ 可以啊。米开朗基罗蓝色的，不， 蓝天使。 对对对对，蓝天使，对， 蓝天使是其中一个。紫葡萄跟红豆冰， 嗯，还有一个 黄色的嘛， 橘色的， 橘 色是米开朗基罗， 橘怎么会有词啊？马克小橘子， 橘柳丁， 没有橘柳丁啦，柳丁花啦， 啊，柳丁花，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个四个绰号凑齐了， 嗯， 好，所以刚刚说到达文西， 嗯， 达文西是蓝色的嘛，然后紫色是多纳泰罗， 嗯， 然后接下来是橘色的米开朗基罗， 嗯， 然后最后一个红色是拉斐尔， 嗯， Raphael，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故事。 你说忍者龟作者的故事吗？ 就是忍者龟的发迹的故事。哦，忍者龟怎么出来的？是某天他们在百般无聊聊赖的时候，就是在聊赖聊赖哦，聊赖，没有想到现在可以这样用。古人真有智慧。然后呢，就他们在画画画，就画出了一个乌龟，然后在玩武器。从这边开始是他们的忍者龟，然后接着他们各自画一个拿长刀的，长刀就是蓝天使嘛，就是 你既然记得每个人的武器是什么？ 对啊，然后又画一个拿这个三叉戟的，三叉戟的就是拉斐尔嘛，就红豆兵。 那不是水行侠吗？ 三叉戟它是那个， 水行侠也是拿三叉戟，对不对？ 对，可是水行侠三叉戟很长哦，拉斐尔三叉戟很短。接着下来呢，他们又加上了青少年这个词，叫做 teenage。然后加上了变种这个词 mutant， 又加上了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的 ninja 忍者这个词，于是忍者龟就在搞笑的夜晚发生了。他们呢把故事设在纽约的下水道，画成了48页的黑白漫画。他们不再花邮票再去就是寄给出版社碰壁了，他们自己借钱自己出版，在1984年5月的时候印了3275本送到书店里面。 几天之 内，几天之内卖光光，没有想到会成功。第一集，他们就把大魔头杀掉了。没有想过要画下面啊。第一集大魔王死，接下来赶快让他复活。 哦，他们让他 赶快让他复活。出到了第八集，单本的销量，第一集你还记得销量多少吗？ 3000多本。 第八集单本的销量已经到了135000本，大幅的成长。接着下来呢，这已经算成功了，已经是忍者龟。可是在这个程度上的成功，还不可能变成让我们 他们一开始要的漫威的那个梦想， 也不会让在台湾的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会对忍者龟这样朗朗上口。可能小朋友现在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些老人在说什么。可是如果你只要是可能6年级生、7年级生、7年级前段班的学生， 就连我根本就没有看忍者龟，我都可以讲得出红豆兵，然后什么蓝天使。 因为那在我们的学生时期，那种国小时期，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潮流跟轰动。接着下来还有第三个人出现，第三个人才是真正把忍者龟推上整个文化的舞台，对，跟国际的舞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他叫做马克费德曼。Mark Friedman， 他呢看上了忍者龟，他想要把忍者龟 买下来， 卖给玩具公司。他呢就说的天花乱坠，他呢就乱画大饼。 就是他去骗他们两个。 对，他呢就想要把它卖给公司嘛，感觉呢，可是 但这个版权又不是他的，他怎么有办法就是拐到这两个人来？ 因为版权不是他的，所以他就要去跟版权的人谈啊。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多人就是已经看到忍者龟，然后已经想要跟忍者龟接洽了。可是就是马克这个人不一样，他呢就是一个穿的 T 恤， 马克都贼贼的， 短裤的宅男，这样感觉他就跟其他的经纪人不太一样。然后呢，他就愿意让这凯文跟彼得保留产品的决定权。所以他们三个人合而为一了，他们三个人决定要一起来干出一番大事。 Dreams come true。 上无数人的愿望，对于面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我，是不是应该出去闯闯？ 卸下身上所有最孩子气的伪装，换上了一身的都是最英勇的盔甲，做好了完全准备，等待上场挑战人生的关卡。 希望我做个噩梦， 把负担我的身上，有 曾经有一份过程， 三个任何的愿望， 当无尽的等待希望， 梦想要在闹钟。 这个时候突然的想， 无所谓，梦想梦想梦想当我在手中。 醒来后我会动手，充满爱的地球中。 I will follow the dream with you， 随时调整好的脚步，期待我能有个完美演出。 I will follow the dream with you，

年要开运，当然就开 Luxgen URX 驱走春，越开越好运。 5+2超大弹性空间，精彩生活超展开。搭载 ADAS 安全驾驶辅助系统，一路都心安。 URX 全新上市，就换新79.8万起。 URX。 你知道桃园美食新地标立百代文具、一百代餐馆、道地德国猪脚、意大利餐点、下午茶、餐酒、周末夜还有 live show 驻唱？龟山工业区桃园市桃园区大成路2号一百代餐馆，定位专线03-361-3020。 伦敦沙德勒之景剧院，当代编舞大师威廉·佛塞临近午夜，卫报2018十大最佳舞作，结合古典芭蕾、街舞、当代舞，获颁2018年法国费朵拉年度芭蕾制作奖。2月22、23号，卫武营独家全台首演，精彩节目套票自由选配，更多优惠，详情请上卫武营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提供。 过年爽完，金好运财神到，进来发大财！最经典的捕鱼机微金传奇四，奖金喷发，好礼拿不完，劳力士大放送，立即下载金好运。 新春要去哪里好呢？ 新春当然是去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新年。1月17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元，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店里满额礼，通通送给你。 除夕到初五，消费满额再刮万元发财金。 快来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大家好，我是纪怡琳。 那些好的坏的轻轻折起，藏进回忆皱褶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FM。 珍惜。 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戴爱玲《对的人》。人的一生呢，遇到对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情。当然，这个对的人不只是说哦，你遇到了你的另外一半，你的灵魂伴侣，遇到一个贵人，你职场上帮助你的人，会教导你的人，会你知道帮助你成长的人， 对啊， 好朋友、 就是、 都很重要。 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故事也是，他们如果一直在自己的小圈圈没有遇到彼此的话， 嗯， 今天是不会有忍者龟的。 在昨天揭晓了那个属老鼠的运势是比较中后段班的，在今年我要格外感谢我人生里面那个贵人欧马克， 我 今年就要靠他把我名次往上拉。 啊？不过这个有梦想这件事情真的是要耐心等待，然后要仔细寻找，然后重点还是一样，那个运气什么时候来 你 不知道，你只能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吧，自己分内的事情，那期待有一天真的遇到伯乐或是遇到合拍的人，没有骗你的人。 咬咬粉哦、 啊、怎么了？我一直以来都是咬咬粉啊。 OK OK，刚刚就说到他们三个人遇在一起了嘛，对不对？就是彼得、嗯、凯文跟马克三个人。 可是我还不知道马克是不是好人哦。 哦，我们就来看看马克呢，他就是比较业务性质的人，他呢要开始做玩具了。做了玩具以后呢，马克他每天就带着这个玩具到处去推销。 嗯， 马克觉得他自己是第五只的忍者龟，他跑遍了玩具公司，他天天被人赶出来。 嗯。 他就听到了三个不可能，每个人都用三个不可能拒绝他。首先第一个不可能，乌龟不可能是英雄嘛，乌龟就是乌龟啊。 哎、欸、怎么这么世界观这么小啊， 乌龟不可能是英雄。 嗯， 你还记得忍者龟的师父是谁吗？ 老鼠啊， 史特林师父是老鼠。哎、欸、 对啊 对啊。哎、欸、但是话说米 爱吃披萨、欸、 对，话说米老鼠也是老鼠啊。 嗯， 米老鼠还是红的跟什么一样。 这个师父不红吗？ 没有不可能嘛。 对啊。 好吧，第二个不可能是什么？绿色不可能卖。 为什么？这可能我持保留态度，也许他们只有做过数据调查， 但是有 推出什么角色，就像食物是蓝色，大家比较不想吃。 对对对，但是有绿巨人浩克也已经红过了、啊，有绿光战警也是红的、啊。 哦，那时候已经有绿光战警了。 哦，那个时候有没有绿光战警我不确定，但是有绿巨人浩克啊。 嗯， 对啊， 嗯， 还有什么绿色？ 史莱姆。史莱姆是绿色吗？ 哦，是啊。 嗯， 绿色不可能卖。好，第三个不可能是什么？第三个不可能是父母不可能买杀手跟小孩玩，因为忍者龟是宁甲嘛、 哦， 是忍者是杀手。好，这就是这三个不可能。接着下来呢，有一个人他真的就是帮马克把这个东西拿给老板看，老板说 ：“Perfect， 这是我有生以来看过最蠢的东西。” OK， 怎么办？黑暗之中， 哭哭。 没有想到，东方升起了一颗星。 嗯， 在美国一直碰壁，可是香港有一个玩具公司叫做彩星玩具。 嗯， 彩星玩具的二代陈俊豪，他不想要一直做代工， 嗯， 他想要建立自己的品牌。马克就找到了彩星，找到了陈俊豪。陈俊豪感觉可以试试看哦。可是公仔玩具是要卖给小孩的，你主角应该是要可爱、要光明、要减少暴力感啊。 嗯， 你公仔最好是十个人一组，那这样你的角色要增加。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只有四个， 而且你漫画知名度不够嘛。 嗯， 你怎么支撑玩具呢？那怎么解决？马克就去找了一个动画制作人， 嗯， 弗雷德来了， 嗯 ，Fred Wolf 这边呢。玩具公司先出资150万美金，蛮多钱的哦。嗯、先丢个5000万下去，重编你的故事。 嗯嗯。 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些乌龟啊，它就只有武器、 嗯， 还没有我们说的那些颜色。 也没有师傅吗？ 都没有，都没有、嗯。接下来就给他们颜色了，有红色、蓝色、紫色、橘色四个，来区分四只忍者龟，给他们不同的青少年个性。 嗯、 有人比较急躁，有人比较冷静、 嗯。 嗯。然后加上一句。卡瓦邦嘎， 灵魂之句， 完成了5集的电视卡通。 嗯， 好，把它动画化了以后，没有人看好哦。他们在1987年的耶诞节后悄悄的播出。 嗯， 那个时候呢，玩具商反应很冷淡，没有人想要进他的东西啊。嗯、但是又赶不上，因为又赶不上耶诞假期、 嗯、 那个 你要送圣诞礼物什么之类的，又赶不上啊。 圣诞后才播啊。 对啊，所以根本就 没有价值。 对，可是如果你现在放弃的话，你的5000万就丢到水里面，钱都白花了。不如咬牙赌一把。这个时候，玩具翻斗城来了，现在他来了。翻斗城愿意赌一把，愿意试卖。其实对那个通路商来说，这也不算赌啦，因为卖得出去就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他就在架上， 欸， 然后之后我就退给你啊。对啊，我只是就是借一个架子而已。我觉得通路商其实那个压力是很小，因为他们有那个话语权。OK， 玩具翻斗城，好啊，我让你试卖，我让你上架，在1988年6月这个淡季上架。然后呢，第一批卖出了6000盒，算是不错吧。结果才几天，玩具翻斗城紧急下单，因为他说没有一只乌龟在架上。哈，这句话成为了陈俊豪，就是那个玩具商一生当中最爱说的一句话： 没有一只乌龟在架上了。 没错，第二批50000盒一上架，又卖光。 天哪， 没有一只乌龟在架上。 小朋友们在玩具翻斗城抢乌龟， 光是1990年就卖出了1亿套。成就了几十亿美元的玩具生产线。接着下来呢，这个动画师制作公司弗雷德就买下了这个卡通的版权，然后继续呢开始发展，推出新的卡通。受欢迎的程度非常的夸张，电视呢一个礼拜播7天，一季接着一季，连做了9年，他们是寿命最长的卡通影集。漫画赚到钱了，卡通赚到钱了，玩具赚到钱了，有什么钱没有赚到呢？ 电影的钱。 没错，那接着下来马克就想要拍电影啊，可是好莱坞没有人要拍。那同样，太阳又从东方升起，他又是香港人救了他。香港的嘉禾，因为嘉禾有武打仔嘛，然后功夫配忍者龟，特技演员戴上头套，没有人知道是东方人。所以这个好莱坞可以买单，你又不用花大钱请一线的演员， 你只要武打好就好了。 没错，就历史又重演，找不到片商发行。片商就不可能 找暗光鸟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片商就不可能啊，乌龟不会是那个绿色，不会卖，就又是用这些 架上卖了1亿盒，还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对啊，他们都觉得说玩具是玩具，我电影是电影，是不一样的事情，都说这是大烂片，只有 B 级片片，真的暗光鸟肯上。1990年3月的时候，淡季上片了，票房突破1.6亿美元，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独立电影，就不是大公司发行的，竟然卖了1.6亿。嘉禾又投资了850万美金。那个时候，漫威还没有系列，根本没有英雄电影呢。 哇塞， 这就是忍者龟的传奇。 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遇见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以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的左手，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来自于林俊杰。 那些梦想真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持续的就是窝在自己的家里面，你没有出去，没有遇到人，没有遇到那个贵人，然后没有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没有遇到很有业务性格然后愿意相信你们的人， 而且为了你其实很拼命往前。 没错，然后也没有遇到来自于很远很远，你根本从来没有也不会讲他的语言的那种贵人，然后愿意投资在你身上，这一切梦想都很遥远，都不会成型。而忍者龟的传奇就告诉我们，梦想如天上的浮云，是可以结合的，可以变成更大的力量的。而马克就是那个结合每朵云的人，

却不敢对你讲。你站在远方啊，看我的笑话， 卡哇棒嘎！ 嗨，大家今天过好吗？ 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天地会《前世情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别忘了，你很棒 ，You're awesome。明天见喽， 啵啵。 深情回眸，激动入心碎。 Second chance. So I believe that you and me should grab it while we can. Make it last forever and never give it back. It's our turn and I'm loving where we're at. Because this moment's really all we have. Every day of our lives, wanna find you there, wanna hold on tight. Gonna run while we're young and keep the faith. Every day. 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雅丽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